是我生命美丽插曲，寂寞啊变成了主题，在人来人往的时间海洋里，我找想你，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？只可惜在你记忆里、哦、回忆总太拥挤，而我的爱情好像 萧亚轩那首老歌《插曲》，可能对于那些从萧亚轩一出道就疯狂喜欢上他的歌迷朋友们来说，刚出道那几年 Ella 发行的每一张专辑都充满了惊喜，而这首《插曲》呢，就算是挤不进最爱的前三名的位置，也一定进得了 Top Ten 前十，可能也会是很多慢歌拥趸粉心目当中挚爱的前十位之一。可能虽然这样的一首慢歌跟他那些活力动感十足的歌曲比起来呢，没有那么的强烈，但是我想在这个下午带来的一些内心当中的感动，足以让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这里是慢歌开场的和你一起唱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。你好，我是戴毅。如果说这个时候眼睛累了的话，不妨让眼皮来个深情的拥抱。 下春日的假面，悲伤梦幻的讲解，南瓜麻雀的午夜，幻想童话的玻璃鞋，让我享受这感觉。我是孤傲的蔷薇，让我品尝的滋味，泛滥世界的不了解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我不应听那黑夜。晚风和清荷花叶，由我醉倒在池边。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， 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。周三下午好，欢迎你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 FM974。款款深情呢，也是有连贯感的，它也需要一种延续，所以这个时候不想让它断掉，继续带给你一首深情的歌。 心花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真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。 心不了情，我们从辛晓琪的口中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版本，深情难了。也当初心不了情原本是要找辛晓琪演唱的，但是滚石唱片呢经过了一些考量之后婉拒了这样的一次安排，最后还是交给了万芳去演唱。后来呢，滚石唱片觉得辛晓琪的声音，她的嗓音完全可以给这首歌带来另外一种诠释的感觉，所以还是在辛晓琪进入到滚石的第一张唱片《领悟》专辑当中收录了这个版本，深情难了。抓紧唱歌的时间，把萧敬腾这首《记得》带给你。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

I could be your worry partner. I could be your socialite. I could be your green-eyed monster. I could be your force of light. I could be your temple garden. I could be your tender-hearted child. I could be ordinary. I could be the one. 来自于 Donna Lewis， 这可能也是很多人从手机广告里面开始留下印象的一首歌，也是从手机广告里面喜欢上的一首歌。和你一起唱正在进行当中，也希望和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，在这样的电波当中的音乐里面，找到一些你很喜欢的旋律、喜欢的节拍、喜欢的歌，然后唱一唱它，因为唱歌确实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受。好了，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交给的 Eason 陈奕迅，放，把心中一些不开心的东西释放掉，留下一些新的空间，让更多好的东西装进来。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，想蓝就有蓝，喜欢的找爱，爱爱爱爱爱不好。而战也不算争气，就是要安奈。哦耶呀呀呀呀呀呀，就只不得原地解散。哦，放开心，想跳出约束的框框，放下习惯，只要需要一点能量。不是空空的理想，放下负能为多少新鲜感，敢让我看一看，让我发现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都好。日复一日，两相思，心温期盼，有情有缘，还不如流浪汉。

看风景。 周笔畅《岁月神偷》，我们能够听得出来，这个版本的《岁月神偷》跟金玟岐那个版本相比较而言呢，重新的编曲大气而有厚重感，也让这首歌更有了电影主题歌的模样。而当年那个站在超女的舞台上，笑起来嘴边有可爱的梨窝，同时还有些许的学生气息和小女生娇羞的比比，已经长大了，而且呢，在歌中的灵魂深处，也有了对于更多、对于时间、对于生活的体会。3:38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这首歌，我相信你也会唱。几分曲艺的味道，但是好在宝强还是胜出了，胜在真挚，胜在情感表达真诚。3:42，和你一起唱。其实到下半时段的时候，节目即将接近尾声，我还是想选择一首老歌，这样可以把大家一起唱的感觉延续下去。有请阿妹，恋曲1990。 无聊的